杀罪表证成立。两名被告一直否认控罪，声称当时以为是参与电视台的恶作剧节目。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气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转为多云，风势较大和有骤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45点，升216点，成交金额85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4点，升34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4.4，升7.4；中国平安81.1，升2毫；建设银行6.95，升6仙；汇丰控股64.35，升1毫。南方 A 五十13.9，升1.6毫；华夏沪深344.2，升8.5毫；创科实业50.65，跌8.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198，瑞士法郎7.785，澳元5.529，加元5.846，新西兰元5.341，欧元8.8224。每百日元对港元7.0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11,125点，升99点。港金现价报12,16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81美元，卖出1,29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就上桥位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而慢线落去湾仔嘅支路咧就比较多车嘅。咁啊，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都分别喺芜湖街、渡船街过海就塞到果栏附近。九龙嘅路面方面咧，尖沙咀北京道啊，近住呢个广东道交界，即系海星大厦对开嗰度咧，因为爆水管啊，嗰度部分嘅快线就封咗路，附近嘅广东道交通较为繁忙噶。咁啊，港岛嗰边咧都有啲临时工程喺跑马地山光道噶。咁啊，而家咧所有长过7米嘅车辆禁止喺山光道来往方向转去山川道嘅。这个安排咧会至到下昼嘅5点钟。咁另外，西贡濠涌嗰边咧都有工程嘅。濠涌路近住西贡公路嗰段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94.8 FM, we are a family, yeah.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鳄鱼病毒会引起急性肠胃炎，造成呕吐和腹泻，病人一般一两日就完全康复。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要戴上手套、口罩，先好清理呕吐物和粪便，然后彻底洗手。受污染的地方和衣物要用稀释的漂白水清洗。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和上学了。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阿妈咩事咁烦啊？ 哎呀，仔，我见而家个个都话去做多啲运动，我谂紧有啲乜嘢运动啱自己啫。 哦，由日常生活入手啦，你每日都会去买餸噶嘛，你试下行去咧远少少嘅街市度买啦。 系，咁可能来回已经行多咗半个钟咯，嗬？ 嗱，我哋住五楼噶嘛，上落嘅时候咧可以拣行楼梯噶，再加上咧每晚食完饭之后咧，你落公园度散步半个钟，加加埋埋啊，每日活动量已经好足够啦。 诶，听落咧每日要喐。动多啲都好容易啫， 人人行多步，健康香港冇难度。 嗱，唔使谂啊，今日冇嘉宾啊，冇啊。 咩叫冇嘉宾？ 即系冇啊！ 咩？我哋上个礼拜五已经冇噶啦， 冇啦， 系啊！我哋尽晒啦，系啊！我估咧，可能阿钟仔同埋阿松哥咧嬲咗我哋，唔肯上嚟啊！阿钟仔好似仲系去咗旅行啊，定系唔知有佢？总之今个礼拜有个 trip。 阿松哥早话咗唔得噶啦， 系啊系啊，但系阿松 阿一你再唔翻嚟啊？ 系咯，冇人啦，冇人讲嘢。 再唔翻嚟啊嗱！ 诶，揾第二个。 你够胆唔翻？ 但系咧，阿重哥咧，较早前咧，其实上个礼拜嘅事，佢咧 send 咗条声俾我哋啊，你有冇收到啊？ 诶，冇喎，咩事咧？ 你竟然冇收到？其实咧就系、是、因为咧，佢咧就喺条街度啦，我相信佢撞到一个灯饰铺嘅老板， 系 或者员工啦，我唔知啦。咁咧，跟住咧就佢就同呢一位嘅朋友咧就倾偈，即系同我哋平时嗰啲咧系一模一样噶。重哥做翻相同嘅嘢，跟住咧咁就倾偈，咁然之后咧嗰位老板咧即系嗰位朋友啦 吓，表达强烈不满。 佢好似叫 Frankie， 如果冇记错，唔系佢冇，佢好开心咯，倾得系啊，同阿重哥倾得好开心。 但系佢对于本节目发生嘅事强烈不满。 冇呢个又冇，呢个又冇。咁但系咧佢就讲咗咩咧？就话阿重哥问佢啊，点解你会听手下留情啊？咁样啦，跟住咧咁嗱，希望冇记错你个名啦 ，Frankie。咁咧佢就话，因为咧， 因为三至五咯， 系啦，一嚟啦，跟住再加上咧话，我哋讲嘅嘢咧，即系好有共鸣，因为佢啱啱讲嗰集咧，就系重哥同我哋讲大笪地食东风螺，系啦，咁佢就讲，系啊，嗰条铁线咧又唔知点啊，咁嗰啲咧，咁就讲得好兴奋嘅，佢哋两个， 系， 咁啊，重哥就 send 咗呢条声俾我啦 ，Frankie 啊。记住啊，四月一号开始咧，八点至十点应该，我哋要开始讲啦。 如果你系 一台啊，记住， 唔系灯饰铺咧，其实系可以 开夜少少嘅， 因为夜晚黑先显示到你啲灯嘅照亮到个大地 啊 嘛。 冇错啦，别有一番风味啊。 阵间 check 下佢系咪。 即系你讲呢样嘢，因为琴晚咧，小弟就去呢个导演会嘅春茗啊，一年一度啦。咁啊，撞到好多即系我哋嘅好友嘅，包括咗张雷哥哥啦。咁张雷哥哥咧， 你影咗张相俾我啦，蓝晒嘅成两个人。 因为嗰个现场系咁打啲蓝灯啊，因为其实嗰当时个场面系咁嘅。嗱，我依家先再讲魏俊同学嗰单嘢。 O K 吓。 但琴晚咧，即系嗰个导演会就有嚟三十周年啦，咁啊 一又系三十周年啊， 系啊，咁 一模一样啊。 系咁一大棚嘅，即系啲导演，梗系唔系我呢啲啦，即系啲阿刘伟强导演啊，张婉婷导演啊，志伟哥啊嗰啲成班咧，就喺台上面就唱紧呢个嗰只咩来忘掉错对友情岁月嘅唱紧系啦，咁啊所以台上面就起冚冚嘅，咁我见到阿雷哥。阿雷哥咧 就想嚟唱， 唔系阿雷哥 金轮法王出现啦， 系啦，咁啊雷哥咧，我哋就喺度闲谈之间咧，我发现咧，原来雷哥咧就唔知道咧，我哋会转节目时间嘅， 唉，咪就系多得阿雷哥唔留意我哋，搞到我哋咁样啦， 系啦，咁我话俾你知之后咧，佢突然之间咧呆若木鸡， 系， 即系佢哋 攞咗几个轮出嚟， 系啦，金轮法王咁样上身。有啲咁嘅事，佢系嗰啲咧，突然间嚟了， 吓 杨过咁样嗰啲咧吓，咁跟住咧，我就话你记得话俾阿姨姐知啊， 即系阿张雷哥哥太太， 系我佢就话死啦，嗰个时间阿姨好难听唔到嘅咁样，我话唔怕，可以听重温得噶啦，咁啊阿雷哥咧就呆咗企喺嗰度咧，即系企咗好耐， 系 一路都冇反应啦， 咁跟住你就见到咧就系啊呢个神雕嘅大结局嘅时候，跟住突然间阿雷哥咧喺个太阳穴嗰度啲血飙咗出嚟， 因为中咗嗰个黯然小人奖啊嘛， 系啦系啦，输咗我最唔系啊，应该系佢知道输咗俾杨过， 系佢自断经脉， 系啦系啦，然之后飙咗啲血出嚟， 系啊， 哇死得几有型啊咁， 而最有趣嘅就系咧转个头咧喺。嗰边厢咧，梁丽勤早几日都见过啦。嗰边厢阿段王爷就叫我啦， 系 一灯大师就叫我。 段王爷， 段 王爷都有喺导演会。 冇错，系啊，即系阿明 Sir 刘少明前辈系啦。 阿明 Sir 咁，即系呢两日都好多， 好踊跃啊， 好多唔同嘅活动。 因为咧喺通常咧，即系有所不知啊，其实小弟都系近年先知嘅啫。咁通常咧，即系去到过一年呢啲咁嘅时间咧， 春茗好多， 咁有大量嘅演艺圈当中嘅春茗咧就会发生嘅，即系譬如各大嘅电影公司啦，咁啊之前啊，譬如艺俊同学会咁啊有晚宴啦，咁啊导演会啊各样咧，咁通常咧三月份咧就有几多呢啲嘅聚会嘅，咁啊即系有啲小弟都冇去到，譬如编剧会啊咩香港电影工作人员总会，即系有呢啲咁样嘅，以前我冇份參與啦，咁而家先知有多嘅，咁啊，所以咧呢個月咧其實咧都幾熱鬧下嘅。 咁要唔要夾錢噶？ 要交会费嘅。 OK 啊，系系。唔系咁我相信我有好多前咗人佣，佢哋系一围一围咁卖嘅，咁我呢啲去食下啫。 同埋咧，你咁样讲开 Ming Sir 咧，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啊， 系 就系咧，我嗰日见到一个 好精彩嘅一个镜头。 系。 即系咁见到 Ming Sir 就当然好开心，因为我唔知点解，我觉得好好亲切、好熟悉，同埋咧，好似电视同现实之间我分唔开咁啊！见到 Ming Sir， 因为佢个样系一模一样嘅。咁跟住咧，其中一个先系点样咧？就系阿 King Sir 系 就喺台上面行翻落嚟，跟住 King Sir 钟景辉老师啊， 系啊 ，King Sir 讲嘢都系咁样噶吓。跟住之后咧，阿 Ming Sir 就走埋去咧，就扶住阿 King Sir 一齐行翻去佢哋King Sir 嘅嗰个主家席， 系 哇，我觉得呢个画面好正。 其实咧，嗱，你咁讲咧，就系因为当日咧有好多即系真系前辈咧，就去艺进会嗰个噶啦吓，咁啊嗰个30周年啦，咁啊除咗有阿 King Sir， 有 Ming Sir 之后，仲有修哥啦， 好多人啊， 系啦，修哥，咁啊当然少得嘅，仲有棒哥啦。咁啊， 好唏噓啊！ 其中一张相咧，我见到系佢哋四个一齐影嘅， 系咩？ 系啊，因为即系佢哋呢啲叫元老级嚟噶嘛，咁啊有啲粉丝就话：，不如你四个一齐影啦！咁啊，好多 fans 就哇，现场啲观众就走埋去咧， 癫晒噶嘛！ 佢哋四个影，喂，难得同佢哋四个一齐集过游，都几唔讲得少噶。 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只觉风寒满头郁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刀锋上阵雨偶尔碰上了金风，光不美丽于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断乱。又遇上你当年无尽冷眼加嘴脸，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求一生光辉，遗忘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改变，尽是作自然。 正所谓瞓下街边， 瞓下公厕，尽是作自然。 我哋真係要多謝彭哥， 係冇錯。 手下留情嘅網站呢就從來未試過有一條片呢 係咁熱鬧嘅。 嘩，嗰個熱鬧程度呢係破曬所有嘅紀錄啊，即係阿華哥都要啊，即係屈居次位啊而家。 啲 like 呢阿華哥都唔夠彭哥 嚟。嗱彭哥條片呢而家呢就係有啊225,000人睇咗1,700次分享，有2,000個回應啊。 一生之中誰沒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身打我面，身处高峰上阵雨，撕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都不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 即系正所谓卢海鹏试咪7,000+ like 嘛，唔该晒我哋听众帮我数住啊，而家系7,800+ like 啊，未试过啊。 嗱，我妈咧成日都同我讲，做人千祈唔好靠人，但我哋即系唔系靠棒哥，我哋得唔到今日嘅成就啊。 成个手下流程都唔系我哋嘅，如果唔系 全部都系靠其他人嘅。 即系如果唔系各位咁好嘅即系嘉宾前辈撑住手下流程，哎，我哋何德何能咧？系咪？ 冇错啦，各位亲爱嘅听众，其实听 下街边瞓下， 你继续啊。各位亲爱嘅听众，其实都系听我哋啲嘉宾嘅啫嘛，边有听我哋 系 咯？ 所以边度冇所谓嘅。 所以阿妈讲嘢未必啱嘅，佢叫你唔好靠人，你真系千祈要靠人。正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就系呢啲啦。 咁啊，多谢棒哥啊，棒哥好啊。咁啊，嗰日咧，我哋就仲同佢相应翻啦。哎呀，棒哥，我哋都系之前咧访问过你嘅，佢话 唔系咩？ 系咩？影咗相得咩？影啊！因为咧嗰日好多人揾佢影相。 系。 咁啊，棒哥已经索性咧就坐喺度啊，你咪影啦，中意影就影啦，嗰啲咧。 系啦。 即系你见到佢个款就系咁样啦，影就影啦。 我费事睬你。 系啦，所以佢所以嗰句啊，唔影得啊，影啦。 系啊。 嗰啲咧系啦，好中意啊，棒哥啊。 咁啊，多谢阿棒哥，同埋当日我哋见到好多前辈嘅，其实同埋好多我哋真系手下留情嘅好友，要多谢咧就系阿麦俊光老师。 系，我哋阵间讲俾大家听。 要多谢，即系呢件事点嚟？点解我哋去咗咧？我哋又唔系艺俊同学会。 去咗。 点解你会去咗嗰度？即系就同阿淑梅姐同埋阿黄桂林哥哥一齐。坐咧，咁啊有個原因嘅，咁啊一陣 仲有新歌添喎， 係啊，再新歌係啦，咁啊一陣間再慢慢講啦，咁啊即係多謝棒哥嚇， 咁啊真係有好多嘢好笑，係 啦， 好 amazing， 新識不少啊嚇，係啊，咁啊我哋講講今個星期啊，仲有三個禮拜喺度啊，講下啲。節目陣容先，一陣間翻嚟咧就有我今個星期嘅嘉賓，我相信佢而家聽緊嘅。 冇錯，因為咧喺度透露埋啦，唔好意思啊，麗瑩，我透露你行蹤，佢而家應該係整緊條腰嘅，即係可能係啲推拿嗰啲啦，我唔知啦。 咁啊，佢逼人哋轉咗台 啊嘛。又冇咁講，其實佢就話，因為咧嗰個醫務所啦，我當係叫做咁咧，就聽緊對面街嘅。咁跟住咧，咁啊麗瑩咧就膽粗粗咧就同個姑娘講，可唔可以轉台啊？真係轉咗，所以而家麗瑩係應該聽緊嘅。喺呢度亦都多謝曬醫務所嘅姑娘啊。係 啦， 唔該曬。 你整完佢條腰之後，你唔好扭翻佢。但四月一号之后 你唔好留翻条腰喎。 四月一号之后你啊阿丽莹，你问一问阿丽莹个时间嗰个改动啦。 系啊，到时再讲下。 系，如果卖得嘢都得嘅，都话讲过啊。好啦，咁啊，佢真系手粉嚟嘅。 系丽莹真系手粉嚟。 系啊，有方丽莹姐姐系啦。咁啊，四点钟过后咧，我哋今日我哋两个就搞掂个两手准备佢。 好。 四点半之后咧，仲有坦嘢讲下嘅。 好， 我哋交俾阿丽莹啦，你啦喂。 我用心轻轻的唱。以心轻轻的听， 天涯海角觅知音，琴弦歌声醉人心，手下留情真情送上天涯歌姬系列，一众超级靓声轻轻的唱，请以心轻轻的听。 风雨中的痴缠，风雨中的纠缠，这个晏昼脑海又重现，手下留情，遭约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嘉宾话咧就有一日就唔知点样听到我，嘉宾你继续讲下先啦吓。 冇啊，我突然间听到，咦，做乜咁鬼嘈噶？咩嚟噶？明明系嘉嘉嚟噶，做乜唔系嘉嘉 咗？系、真系，咦，阿嘉宾你应该都系二台嘅拥趸嚟噶 啦 喎。 可以咁讲啦，因为其他台咧就我系比较中意啲active 啲嘅，即系活泼啲嘅，我又唔系几中意啲讲得多又冇人讲嗰啲咧。 哦， 即系因为你哋可能你有两三个人咧，你哋会有啲。互动咧， 咁、 开心， 即系嗰啲我哋嗰啲狗咬狗骨啦，大家邀嚟邀去嗰啲咧，应该就系中咗阿嘉宾嘅心。 你知唔知我哋琴日咧播嗰阵时咧，我会心微笑，你播埋身契咧，我即刻 keep 得出嚟啊！真系。 大家已经知道，但系呢个访问系几时录啦？ 系啊， 系啊，但系我哋一路都未介绍呢个嘉宾。方丽莹小姐你好， 大家好。 嗱，佢就唔俾我哋叫姐啊，前辈啊呢啲嘅。 姐乜鬼嘢啊？大家都一起成长啫。 系咁，我哋就叫你丽莹啦。 系啦，咁我觉得亲切啲啦。 系啊，阿丽莹你好啊，我想问翻你嗰日咧，当你发现到唔系嘉嘉，系我哋几姐嗰阵，你有咩反应 咧？有冇吓咁嗰啲啦？ 咁又冇吓，咁我听下咩料咧？佢哋讲乜嘢咧？啊，开头咧，你哋咧就自己喺度讲你哋自己嗰啲嘢，咦，有少怀疚，跟住然之后冇耐嘅时候，有人好似话打寻我， 哦系 要 揾 我， 系啊， 要揾我，又揾阿刘祖儿啊，又揾我，跟住然之后我啲电话系咁响啦，我啲 WhatsApp 啊，啲 Facebook Messenger 系咁响，佢喂丽莹有人揾你，我边个揾我啊？做咩唔识得打俾我咧？咁样，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喺呢一行里边咧，要揾我哋啲行内人咧，应该唔会难嘅，因为一问就问到噶啦嘛，就系咁样啦。 咁啊奇喎，嗱，即係我哋揾劉祖兒呢單嘢都講咗幾年前啦。 其實劉祖兒之所以揾到咧，係因為佢喺 Facebook 裡面私信我哋嘅。 係自投羅網。 係啦，自投羅網嘅佢係啦，跟住就揾。 嗱，你冇啦，阿麗瑩。 嗱，咁樣嘅事發嘅經過咧，就係咧。 其实我心里面咧好想揾你， 哎呀！ 但系碍于咧，即系女仔之间梗有少少， 矜持翻啲矜持 嘅，都系嘅。 你揾梁丽勤啊嘛，系啊。 哎呀，唔系好熟啊，真系啊，唔敢啊。 即系好似今日遇着高手啊， 系啊， 今日即系有少少似，咦，你系咪喺度拗捞啊？ 因为咧，我好记得嘅，点解我哋会话，即系你知我哋成日都好唔要面啦，就系 Onia 讲，我想揾方丽莹，点解咧？就因为咧，我哋个渊源。我呢啲我自己冲出嚟啊！我觉得我哋嘅渊源咧就系源自《伤感雨天》嘅，因为我自己第一次唱 K 咧嘅第一首唱嘅歌就系《伤感雨天》，跟住仲有 我听你讲， 我觉得今次我应该要揾佢唱一唱先。阿丽莹，你品一品， 多谢多谢， 佢唱成点啊？ 小雨点，因为咧，因为嗰阵我好记得嘅，我系第一次攞起支咪唱歌啦。咁跟住咧，我系攞得到掌声啊！跟住从此《伤感雨天》， 我都俾你掌声先，多谢 晒。你系咪嗰啲卡拉 OK 机嗰啲？有只天然鼓掌嗰啲啊？ 唔系啊，嗰阵嘅卡拉 OK 咧，系有啲卡拉 OK 嘅服务员咧，佢攞几只碟入嚟你嗰间房嗰度， 输你 系咪冇输 嗰阵 未有 输？ 未有啊，净系佢攞住几只碟喺度，咁啊你自己播，佢教你点样播个 LD 机，咁然之后播到咁上下，哦啲歌唱晒唔识咯，你就叮叮定系揿佢入嚟，定系唔知嗌佢入嚟 就换碟， 就换碟嘅，即系将你嗰五只就换咗另外新嘅五只入嚟，咁样唱歌嗰年代 矜贵啊嘛， 系。即系又冇电脑，乜嘢都冇嘅，咁样仲话我得到掌声，咁所以从此《伤感雨天》就成为我嘅饮歌。 嗯， 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啊， 失礼你阿丽，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好多谢你欣赏呢一首歌， 呢首歌真系好听嘅， 多谢 系啊。 呢个一间先讲啊，但我反而要想知道，咁最后啊，点解今日？我哋会揾到阿丽莹上嚟咧， 丽莹讲， 咁我就其实咧就有一次咧就碰到阿宇超哥哥， 哦，邓宇超哥哥， 系啦，都系你哋嘅铁粉之一啦，咁咧就我见到佢，咁我就我嗰日听到你喺电台做访问，咁讲，我话我都系手下留情嘅铁粉嚟噶。我話原來你個人生都幾 emotional 喎，即係都幾大起大跌㗎咁。咁啊係啊，咁啊，我喂嗰日咧就係喺麗瑤村嘅，咁我就好多時都喺麗瑤村表演嘅。咁我就見到佢，佢話原來係一個街坊嚟嘅。 哦，佢係麗瑤村街坊。 係啦，誒我喺上面住啫嘛。我喂係啊，嗰間茶餐廳唔錯，幾好味㗎，得閒去飲下嘢咁講。咁我就成日都碰到佢，我喂得閒過嚟客串下啦咁樣。咁就從此之中咧就打開咗個話題。咁點解知原來佢真係呢去聯絡你喎，阿陳喎。 係啊，因為我 超哥好踴躍㗎，因為佢知道我哋 好好㗎，佢知道我哋好難揾嘉賓。 係啦，好難揾嘉賓，你知我一年揾幾十個嘉賓。 係啊， 咁我哋其實咧識唔到咁多人嘅。 係。 咁跟住阿超哥就好好嘅，即係佢會主動揾阿陳，揾邊個？ 係啊，係佢真係主動話俾我聽。我今日咧見到阿方麗瑩啊，你哋會唔會想訪問佢啊？咁都話其實我哋揾咗佢好耐。 嗰陣時啱啱話行隊長休魚啊嘛， 就係嗰 段期間，咁所以就諗住等埋先 ，gather 翻我哋齊人腳之後先一齊坐。 哦，原來咁。 咁我就話啦，我咁多年都等得都唔爭著。 我想所有下雨天，我可這樣凝望你。我想跟你明日昨天一起吻晨曦。我心一向沒變遷。我不当是游戏，世间争先要新鲜，我只要你。难数清爱你几多，只知每日更多。而你是燃亮这心的光，灵魂再没还欠什么，当找到你。若话别日子不知怎过，我想于世上每天，你准我再旁伴你。我想跟你同行互牵，一起笑和悲。这双肩膊为你肩，有风有浪仍护你。世间争先要新鲜，我只要你。难数清爱你几多， 只知每日更多。你是燃亮这生的光，灵魂再没还欠什么。当找到你，如若话别，也只不知怎过。我想于世上每天，你准我在旁伴你。我想跟你同行互牵，一起笑和悲。这双肩膊为你肩，有风有浪延护你。世间争先要新鲜，我只要你。 呢首歌系送俾你听噶，丽莹。 阿丽莹条腰咧啱啱整好啦，我而家喺中环一带游弋紧，听紧佢自己嘅访问啦。 当找到你啊，丽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政府检讨之后建议长者医疗券可以用于时光服务的金额设定上限为每两年2000元。食物及卫生局说在检讨期间参考眼睛及视力检查的市场价格以及个别福利计划下供配至眼镜的金额，曾经考虑将上限设在每两年1000元。不过经咨询病人组织和其他持份者意见之后，理解到若果上限设在每两年1000元，部分长者需要自付的余额可能会较高。局方亦都留意到有关专业组织的关注，在权衡之下作出今次的建议。政府计划联同预算案措施，有关上限在今年第二季实施。港澳办副主任黄柳权说，特区政府应该维护国家的领土安全，亦都是基本法最基本的要求，就基本法23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黄柳权未有回应中央是否给予特区政府硬指标，要求特区政府今年需要就23条立法。有報道指，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今個月21日至24日訪問意大利，並可能順道訪問梵蒂岡同教宗方濟各見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副主席雷世銀話：未見到相關報導，亦都唔清楚習近平外訪嘅詳細安排。但若果習近平同方濟各有機會見面，當然係好事，佢對此非常期待。雷世銀又說，習近平幾年前完成習馬會，與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見面，若果再完成習方會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對推動世界和平、中梵建交、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有很大意義，祝願會面早日完成。日本3.11大地震8周年，當局下午在東京千代田區的國家大劇院舉行追悼會。当年地震发生的一刻，即是当地下午2:46，全体举行默哀仪式。首相安倍晋三和内阁成员出席。安倍在仪式上致辞时说，将会支援受灾者重过正常生活，并加速重建，改善防灾和减灾对策。当年受海啸重创的岩手、宫城和福岛县沿岸地区今日天气恶劣，当局发出暴风警报，居民在恶劣天气下向遇难者献花和默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转为多云，风势较大和有骤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65点，升237点，成交金额90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4点，升34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4.4，升7.4；中国平安80.9，冇起跌； 建设银行6.96系升咗七仙，南方 A 五十13.88升1.4，汇丰控股64.4升1.5，华夏沪深344.25升9，创科实业50.5跌1，中国移动82.85升6，融创中国33.85升1.95，港交所271升4.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23，瑞士法郎1.008，澳元0.705，加元1.343，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5升99，港金现价报12,138升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62美元。卖出1,29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宗嘅意外消息，喺葵涌嘅和宜合道往城隧方向，近住消防局嘅快线啦，发生咗交通意外。咁就系和宜合道往城隧方向，消防局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揸车朋友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的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往皇后大道东方向是繁忙的，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在九龙那边，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在九龙塘律伦街的一段是车多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在乎你。 我是清洁龙阿德，在香港住咗咁耐，我信冇嘢系唔得，香港人做得。玩得、食得，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点会话唔得啊？处理大件、细件垃圾都得，自己嘅垃圾自己处理，实得。垃圾唔好抌出车外，梗系得。总之乜都得，我阿德得，你哋都得。香港系我哋嘅屋企，人人都可以系阿德。清洁香港，人人都得。 咁犀利，五个都走晒？ 唉，系啊，一个走，全部都走晒啊！ 哇，咁仲有乜情怀呀、 啊、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直以嚟我哋听王言歌曲嘅时候，总係有一种吉他嘅快感。嚟到今日，原来除咗吉他嘅演出，由佢忽发奇想联想到冬天嘅依恋喺被窦好舒服懒洋洋嘅感觉。於是乎就用了琴键的声音和填词人王乐儿一起创作《贪睡的人》。 懒吧懒吧，期待上你推下贪睡的，或还是让睡意可以消散，有力再呼喊，再不怕整与一切太艰难。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王言《贪睡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同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我系周迅啊 ，I believe。 周迅，点解你个下巴越嚟越尖嘅？ 因为我有阵时会打啲泰拳，收翻咯。 咪尖咯。 叻噶李志刚，你真系 日日运动身体好，你都想唔做运动，都笑到有腹肌，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你健康讲啦。 手下留情，遭约期满，搬迁大酬宾，有请天涯歌姬方丽莹。 我想所有下雨天，我可这样凝望你。 我哋唔得，嗱，揾到啲自己有咧，我哋要自己吹捧下自己先。 系 阿丽莹，你因咩事咁中意听手下留情咧？ 這個呢是慣性的動作、 oh. 一回家的時候、啊、你可能我都會開著電視機，但我的電視機只是聽新聞或者看那個度數是多少度、而呢我去做所有的，即譬如換衣服又好，洗面又好，做家務又好，那你不得閒望著電視機的嘛、那我就開著收音機重溫咯、 你都需要重溫的、 oh. 你好避免，因為聽 live 的人就應該一定會比重溫的人多，因為要專登拍回個重溫都要一個動作嘛，但你要專登聽翻喎、多謝你喎、 啊。嗱，開頭嘅當然梗係由日頭開下車嗰陣時候就聽少少、啊，但係咦唔係、聽少少，我見到你揾嘉賓上嚟㗎、有譬如阿基哥啊，好多啲行家，李隆基啊，有啲行家， 好好聽基哥行 家。係啊，咦聽我哋翻嚟講嘛，有陣時候開下車，你到目的地，你必須要扯，咁、你就唔可以繼續聽落去。又或者啊、你夠鐘啦，你去到個地方啦，你落車啦，聽唔住咁多，就係咁樣聽唔到啦。咁啊翻去咧就調氣唔順， 就聽埋咁咪啦。 就由头再睇过，有阵时听你哋讲嘢咧，即系你哋都会有阵时搜寻翻啲嘅诶细个嘅开心嘢啊。 系、 到底你哋去咗边度咧？今次、即系你有阵时候又会访问下出边，你哋会出街噶嘛？我记得嗰阵时咧，你哋好似去搵咸湿嘢食系咪啊？ 哦，系啊， 系啊，系啊， 有一期啊，系啊，系啊，有一期去搵啲嘢食啊。咁我想听下你哋喺边度嚟嘅咧？咁 哦，你今日问我哋啊，我话翻俾你知喺边一度啊。 得噶啦，而家知定啦。 之前咧，我同阿丽莹倾电话嘅时候咧，佢仲讲咗一样嘢，我都真的覺得好正，就是關於我哋考會考啦。 係啊係啊係啊， 本節目 有一齊考。次嘅時候咧，考妹姐嘅時候咧，我真係咧嗱，我因為我日頭咧就唔得閒喺屋企啦，亦都冇時間擺張紙寫定咁，我快特登咧熄咗個油頭出嚟噶啦，我準備定張紙，我跟住你，我跟住你嘅 step， 穩定張紙，然之後咧就跟住你一齊去考會考，哇，好好玩啊！ 係有冇高分過阿一啊？ 哦，咁我真係會高分過阿 一。而家你唔高分得過佢第二次咧。 例如呢啲咧，佢唔使温书都会高分。 咁、啊真系嘅，我真系冇温过书噶。 咁嗰啲歌你应该 全靠系二个个脑里边嘅印象嘅。 同埋好多你都唱过，可能系咪咧？嗰啲 有。 系，所以可能你已经即系已经熟咗啦吓。同埋你千祈唔好低分过阿一啦，佢好嚣张嘅。 系 咁，其实 尤其是呢一阵，你对于呢个后生仔你有咩评价咧吓？ 嗱，灵犀白苏公，莫欺少年狂。 系 。佢嘅前途真系无限啊！ 冇啦，唔好讲佢啦，佢好嚣噶，系啊。 当我睇到佢个真面目嘅时候，你哋咧三个人一齐影咗个全家福嘅时候， 你想呕嘛？ 咁我又未至于呕，我哦。 依家我再见个真人俾你睇啊， 好， 带你俾你睇下，系啊，你仲得人惊啊？ 我逼你同佢影张合照嘅。 佢剪咗头发未啊？ 系咪啊？一世都唔会剪噶啦，我相信。 好啦，咁啊，而家会做咩啊？丽莹，你应该知噶啦。 系， 而家会做咩？ 问我细个喺边区街坊。 好啦，边个区街坊咧？ 红磡 系。 红磡边度咧？ 基利士路。 基利士路。 咦，嗰度好塞车。 大酒店附近。 哦， 吓。但其实咧，就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开头就住喺卑利街嗰边。 系系。 崇智大厦嘅，咁后屘咧就搬咗去基利士路，都住咗十几年噶。 系系。 咁然之后咧，就直至到大个女啊，真系屋企唔够地方啦，俾人逼迁啊，咁先至搬走。 即系喺红磡就住咗十几年。 系啊系。 系。O K。 我细个咧都有少少对于旧红磡嘅印象嘅，因为咧我爸爸有个好好嘅朋友。有咧就住喺红磡嘅，嗰阵时系未有黄埔花园，即系乜都未有嘅。咁我印象当中咧就系一个旧区啦，唔系咁容易去到嘅，因为咧首先佢唔喺地铁沿线啦。咁 嗰阵时未有地铁， 系未有地铁啦。咁啊，当然大酒店啦，附近系咁，呢个就系我最深嘅印象。 火车站咯， 火车站啦，系啦，火车站。 所以 经 过嘅时候已经系总站。 有时经过咧会闻到啲味嘅，因为咧嗰啲路轨啊，猪嘅味冇错啦。我仲记得咁啊，系呢个印象啦。咁你嗰个成长嘅年代嘅红磡系点嘅咧？ 我屋企嘅厨房咧，真系睇住三间大酒店起 嘅，系 系， 咁及后咧就有一个货仓啦，就 block 咗个位， 即系而家 啡色嗰个货仓啊， 色 系啡红色个系啦， 嗰个乜寄货仓 系啦， 咁个货仓就 block 咗个位，咁然之后咧都亦都搬咗，后屘就真系搬咗嘅，大约系八九年到啦，我就搬嚟咗红磡， 系系， 咁但我出咗去住之后咧，后屘我自己亦都搬翻去红磡嘅，喺新村嗰边住嘅， 哦，吓嗰阵时嘅红磡除了你看到大酒店之外，那個區是怎樣的呢？你的成長是怎 樣？其實呢，紅磡呢雖然說不方便，但其實你看回個地圖，它是整個九龍的中間地方， 沒錯， 它四通八達，你過海又方便，無論去東或者去西去新界，其實它是一個中間位來的，所以有條紅隧就在那裡，就是新界，其實去紅磡呢是超級方便的， 只不過我們平時沒事沒說 少去， 少去就會不懂搭車了， 譬如油尖旺就叫最旺，是不是我們那裡呢，嗰陣時搭的士出去油麻地咁計咧，都係十分鐘左右嘅啫，冇而家咁塞車嘅，係好方便，一條差唔到轉出去就好快脆就到噶啦，十分鐘左右就到，去邊度都好快到。嗰陣時最多 lunch 嗰陣時咧，係尖沙咀旺角， 係喎、 一打的翻去嘅時候咧，哇，真係好快脆，三個字就到噶啦。所以搞到我啲時間觀念有陣時咧，真係論論盡盡嘅， 唔係 啩？唔係最掹水先出門口嗰啲嘛，係嘛？ 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早翻去咧，俾人撩噶嘛？ 哦，會係咩會㗎？ 梗係俾人撩啦！ 俾咩人撩啊？ 俾啲客啊！ 俾啲客撩咯。咁、又唔想應酬咁多，又唔識得對答，又唔識得應酬咧，咁變咗就九鐘九秒九先翻嚟，除非翻嚟食飯嘅啫。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pretty woman, the kind I like to meet, pretty woman. 即係喺講你入行之前，一定要講下你細個先 啦。 你細個係點嘅咧？即係嗱，點解你會同呢個唱歌扯上關係咧？係咪屋企有冇呢啲咁嘅背景啊？咁樣 有，其實就我媽咪咧，佢年輕嘅時候咧都係一位歌手嚟嘅。 哦， 我聽佢講咧就係、是。 跑場啦，又係咁佢無論係夜總會啦，同埋一啲歌廳啦，咁嗰陣時旺角有幾好多歌廳，佢淨係走一條彌敦道佢都夠佢走噶啦。咁、我印象記得咧，好細嗰陣時咧，佢就帶我去元朗嗰、那個。叫冠王嘅， 系 冠王酒楼。咁嗰时我最著约咧就，咦，真真配配喺度唱歌， 原亮光光，原亮光光，得系得佢两个嘅啫。 唔系唔止， 有冇抽冠？ 但系佢应该系嘉宾嚟嘅，佢系嘉宾嚟。嗰阵时好盛行，譬如我听佢讲话启德啊、丽苑啊，不过我真系好细个，好细个。但系嗰阵细个嘅印象咧，就可能系最深嘅。咁其实我妈咪以前佢系唱歌啦，咁后屘年纪大咗咧，佢就做一个制作啦咁样。 哦， 咁后屘就系多数。就做堂会啦， 堂会嗱，我哋都有听过啦，我就唔记得咗自己有冇去过啦。咁啊，阿丽莹要介绍下啦，咩叫堂会呢？其实 堂会呢，就真系悼会嘅一种表演咁解。譬如有阵时候堂食啦，系咪？其实应该咁讲咧，就系话我最初接触呢一堂嘅时候咧，但可能未必一定系噶，即系我接触即系并不代表即系呢一行系真系咁样嘅。 嗯 堂会咧就系以前嗰啲京剧嗰啲乜入去嗰、那个皇宫度唱戏俾啲达官贵人听嘅叫堂会啊嘛，系咪？ 咁解嘅吓， 即系我睇电视啫吓，呢时候 OK。咁但系我接触咧就以前细细个嗰阵时咧，我哋就系落去啲酒艇嗰度表演。 酒艇 即系 青山湾。 我、真係喺個艇上面啊！ 係啦，就係、是、成套架撐搬去隻船嗰度開 band 咁樣。咁、原來嗰陣時咧，啲水上人咧，佢哋結婚咧就，因為佢哋好有錢啊嘛，佢哋一網網千斤咁樣翻到嚟咧，就有排賣咁樣。咁我啲兄弟姊妹咧就好想有啲心意，除咗錢之外咧，開隊 band 啦。咁大家啲兄弟咧就夾隊 band， 夾錢就送一隊歌。咁啊，俾嗰對新人，又或者係送俾佢哋嘅老爺奶奶啊、外父外母啊咁樣樣。 係，咁呢啲就叫堂會啦。 係啦，嗰陣時我最細細個嗰陣時嘅印象咧，我媽咪初初開始做嘅時候咧，就應該係呢啲咁樣嘅模式嘅， 即係製作呢一類型嘅。 係啦 ，OK。 咁及後咧，開始船上面嘅生意就唔係幾好啦，咁樣，因為船又衞生問題啦，同埋開始啲人就上岸咯喎， 係 上岸啦。咁咧就開頭都仲係喺嗰啲酒樓嗰度就結婚咁喺度表演嘅。咁但係及後咧冇乜人結婚咯喎，即係啲人結婚唔係唔興咁，因為後生啲唔興 打對 band 啊， 係唔興嘈啊。我最記得嗰陣時咧，佢哋話請阿蔡麗晶嚟表演啦，佢媽咪又打鼓啊，唱《遊到龍虎榜》啊，好開心。仲有啲嗰陣時啲司儀咧，佢哋講説話咧好犀利，一梳梳到尾，二梳白髮齊眉，三梳兒孫滿地，再梳都冇你咁好氣咁，即係佢哋係咁樣。所以其實咧，我由細到大咧聽呢一啲嘅嘢咧，我都聽得多嘅， 即係嗰啲高手司儀現場點樣搞氣氛啊？ 即係話，譬如我揾即係揾呢啲堂會咧，佢係包曬對 band 啦，個歌手啦、司儀啦，乜嘢都齊曬嘅。 即係而家嘅 wedding planner 嚟喎， 冇錯啦，就係咁樣啦。咁跟然之後咧。上咗岸啲後生嘅嗰陣時就唔中意開 band 啦， 係覺得孏啦，已經 係啦，即係嗰段期間覺得哎呀嘈冤巴閉，唔好嘈住曬啦咁樣。咁跟住酒樓覺得咦有對 band 真係好好啊，及後就舉辦咗蛇宴啦。 哦，蛇宴就係酒樓做主動噶啦， 應該係。 哦。 夜靜更深對朗月，朗月清輝亮，行遍天涯離開家園，尋通。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茫。想想想，别离后，寸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园，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车辆人去天涯，瓶中飘零，何处有梦？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光照地躺着，照着父墙孩儿父母。 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被秋风独流浪，冷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下，秋心陪念家乡最断肠。 好多噶，我 系嗱，我唔知道即系蛇宴系咪一个大家嘅即系广泛嘅一个统称啦。咁但系咧，以前细个我好记得咧，譬如我屋企附近有一间酒楼咧，佢间唔时就会有呢啲咁样嘅嘢出现噶啦，就话俾你听哦，我哋几时几时咧就会有呢个咁样嘅联欢会，系啦，你哋可以咧就系过嚟咧就包一围咁，类似系呢啲，咁就全场咧就好多人嘅， 系 吓蛇宴嗰阵时都好开心噶嘛，嗰阵时好兴食龙虎凤噶嘛，你有冇听过龙虎凤？ 有啊有啊，嗰啲野味嗰啲 啊，野味啊，猫头鹰， 龙系咩啊？ 龙系蛇咯。 啊， 系咪啊？ 我唔知啊。 虎系咩啊？咁， 即佢哋嘅牌头叫龙虎凤咯，都冇乜食过，我净知道有猫头鹰啊，有 穿山甲嗰啲啊。 系啊系啊系啊， 野味就系呢啲咯， 野味咯，系啊系啊。 但而家系唔准食 噶嘛， 系以前系得嘅，我记得。 咁你系跟住去嗰阵时，即系睇你妈咪表演啊？ 嗱，唔系，其实开头咧。太細個冇人喺屋企，咁啊帶埋我去啦。當大個咗之後咧，因為我哋嗰啲係 freelance 嚟嘅，每次就鋪清嘅。咁嗰陣時咧，我媽咪咧就譬如兩三台咁，我媽咪個人喺度走，但係啲歌手啊嗰啲剩咧，佢哋唱完就扯㗎。係 啊，走場㗎好多㗎。係 啦，咁我哋要出糧俾佢嘅。咁試過咧，就係有啲夥計咧就成包糧攞咗去走咗。 嚇！ 系啊，錢嚟嘅喎，真 係哇！咁好陰公喎，即係叫你媽咪墊翻出嚟嘅咯。 好慘嘅都真係，因為一台嘢咧，唔係收好多錢。咁其實喺十幾個人分，即係五餅二魚咁樣，即係大巴，真係幾慘下嘅。 係係。 咁及後咧，我哋禮拜六、禮拜日或者係有陣時放學，有陣時翻晏晝嘅嘛。咁放學咧就叫我就攞個錢，就去出糧俾啲歌手。 哇！即係揾個信得過嘅自己人啦。 哦， 係啦。 咁即係話細細個你已經叫做係幫埋 跟 住幫住媽咪嘅啦。 跟住咯， 咁我想知咧，嗱，嗰啲歌手即係好似好流水式咁啊，我喺就嚟呢度唱三首、唱四首，咁唱完之後咧，我就要走其他場就離開噶啦嘛。 冇錯。 咁之後佢唱完之後，你就即刻俾錢。 俾錢係。 哦，原來係咁樣。 係啊。 咁佢哋 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啲司儀咁樣要出張 invoice 俾佢啊？等你兩個禮拜掃期，然後等佢三個月找數。我咪講中咗你心聲嘅梁禮勤。 有啲係即時會俾張票嘅，咁但係有啲要催嘅咯。 催 cash 可唔可以平啲嗰啲咧？ 其实嗰啲歌手咁，可能佢一晚系走几个唔同嘅场，咁佢个身咪攞住好多钱咯。 嗰啲歌手啊， 系啊， 你讲我定系 啲歌手都系 啊，系啊， 哇，其实好危险噶。 如果唔系基哥，点解要揸波子啫？ 系 咪？ 基哥真系惨，基哥好惨，佢自从买咗波子之后咧，俾我哋讲一世。 咁其实人生揸一次波子都一生无憾啊，系咪？ 你嗰时细个你见过基哥未噶？ 见过， 有冇坐过佢嘅波子啊？ 梗系冇啦，边有资格坐啊？真系啊！ 人生的苦与乐，像那月的亏与盈，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嗟叹声？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宽窄不平。人自有兴替，定有好作为，年青应多憧憬。怀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知草径，人间荆棘遍地。原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 人间荆棘遍地，原创出身的旅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小径。冲小径， 但系属于揸波子嘅皇上有讲啊！ 哇，你突然间讲呢个吓死我！ 有讲啊！ 诶，有听众讲啊，龙虎凤咧，即系蛇猫同埋鸡，真系噶，我真系有咁。但 中间嗰样系 猫啊！哇，系啊！诶、哎，中国人嘅嘢有咩背脊向天人可食啊嘛？ 系咩？ 系啊！ 嗱，莫非你 我鸡尾啦？系，但系咧，另外咧，阿黎莹爆料啊！佢话咧荔枝角某写字楼都听紧手下留情啊！ 做咩唔翻工啊？你哋 唔系 开工听收音机啊？啊，真系啊！ 干燥，随后两三日转为多云，风势较大同埋有骤雨。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2点，升274点，成交金额9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4点，升34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5蚊，升8蚊；中国平安81蚊，升1毫；建设银行6.95元，升6仙；汇丰控股64.5元，升2.5元。南方 A50 13.92升1.8，华夏沪深30044.3升9.5，中国移动83蚊升1.75，创科实业50.8跌7毫，港交所272.2升5.6，融创中国33.9升2蚊。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217，瑞士法郎7.788，澳元5.535，加元5.851，新西兰元5.35，欧元8.8318，每百日元对港元7.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1。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5点，升99点。港金现价报12,138蚊，升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58美元，卖出1,29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同大家报告路面情况先啦。咁啊，较早前咧，九龙城世运公园回旋处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曾经影响部分嘅行车线。咁啊，啱啱收到消息咧，意外清咗场。咁但系太子道西同埋太子道东交界去旺角方向咧，交通都系有少少挤塞噶。因为之前咧世运公园回旋处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啦，不过交通都有少少挤塞嘅。而港岛南区嘅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同埋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泳滩一段咧，而家交通都系比较挤塞噶。新界方面啦，咁啊葵涌嘅和宜合道去城门隧道方向，喺消防局对开嗰度咧，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啊快线曾经受阻，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噶啦，交通回复畅顺。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就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非常多车啦。咁啊，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都分别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所以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畅顺，系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近住芜湖街。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人体每日大约系需要8杯水嘅，咁啊记得多啲饮水，补充水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 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又话自己冇阴谋？ 吓咩啊？你讲边个啊？ 我讲紧郑子成啊。 唔系啊嘛？你讲真噶？ 四月一就知做乜？ 啊，讲开郑子成啊，咁啊，头先咧，我哋即系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哋嘅音乐小三啊，即系手下留情嘅中坚分子钟志光先生咧，就影咗张相， 系 同阿音乐情人一齐影嘅， 系啊，小三大战情人啊嘛， 系啦，已经摆咗上网噶啦，系啦， 其实两个都唔系正室嚟噶。系咪先？小三同情人都唔系正，系咯，都唔系正印嗰、那个。 系咯、啊，正印系边个啊？ 善怡咯，音乐太太佢系。 好啊。 系。 讲翻正题先啦 啊。 嗱，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出席咗一个宾墟咁嘅场面。 冇错。 咁啊，事完咧，我哋就要多谢警讯啦。 系。 因为 我哋世界有睇警讯好在啫。 冇错啦。嗱，咁啊，事完咧就系喺大约我谂两个礼拜之前啦。 大概啦。 咁啊，突然间梁丽勤咧就 send 咗 message 话：喂。阿麦振刚老师揾你、哦，我话咩事啊？无通唔通打2771177揾我？ 系， 咁我就原来咧就系因为佢咧就系而家呢个艺进同学会嘅 副会长， 咁啊亦都负责咧就系统筹呢个艺进浓情三十载，即系艺进同学会啊三十周年啦。 三十周年系啦，咁啊搞大佢 系啦，搞大佢。咁啊艺进同学会系咩嚟噶？咁有啲朋友可能唔知啦。咁就其实因为喺我哋访问过好多嘅手下留情之友当中咧，好多个都系喺当年嘅 TVB 嘅艺训班啦，或者佢有好多个名嘅，后来有咩先。进班啊，唔知咩？ 系咪真系有先进班啊？ 有啲系三个，譬如阿公姐讲嗰个又唔知系三个月嘅，有啲诶两一年嘅咁样嘅，有好多唔同嘅。 有啲上下昼班咁样嘅， 系啊，系啊，各样啦吓。咁咧就佢哋就有个会，咁啊就耐唔耐就会譬如搞下善事啊，做下义工啊，咁啊有好多嘅即系一啲联谊嘅活动嘅，就叫做艺进同学会。 我哋就唔参加得嘅，因为咧只系可以喺 TVB 嘅艺训班毕业嘅同学仔咧先至能够参加嘅。 系啦，咁啊，但系咧。其实当时我的反应都是一样的，第一咧就是咦，好开心、啊、有得参加， 系啦， 但系关我咩事呢 唔系我 我冇会员，我唔系会员。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咦，阿某常揾我哋做 MC 喎， 系啦， 咁样，咁但系嗱嗱， 都谂住推噶啦， 系系唔系好少接晚宴啊嘛，系咪？唔系，但系咧就谂深一层，唔系，佢哋咁多高手，佢使鬼你做咩？系 啦，咁啊，结果咧就原来咧就因为咧阿某常个理由咧令我好开心，亦都好荣幸嘅。佢就话因为手下留情咧，真系访问咗好多艺进同学会嘅同学仔， 系 咁啊，所以咧 喺呢个开心嘅时刻啊，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想邀请埋我哋，即系作为即系传媒嘅一份子咧，就去参加啦。咁所以我哋同台当中咧。有好多媒体嘅朋友啦，包括咗宋梅姐啦，有 新 哥啦，咁 隔篱 有桂林啦，咁另外咧就当日嘅司仪咧，就我哋两个就高攀唔起嘅，系啦，就有啊邓英敏哥哥， 系， 同埋有谭玉英姐姐， 冇错， 系啦，咁后来有麦振刚老师都有份份登场嘅， 其实有几个咁样车轮转咁样咧就 系 出现啦， 咁至于同我哋同台咧都有好多高手嘅， 冇错， 咁首先就有翁虹姐姐啦， 系， 咁另外咧。喺我右手边嗰个劲啊！我其实咧就好想同佢打招呼嘅，不过佢好似即系都 唔系好睬我， 唔系好睬我你系啦。咁就系林尚武老师啦。咁 啊 嗱，如果大家咧有睇佢间唔中以前啦，都会喺 TVB 嘅劇集度即系客串下。如果我冇记错咧，一号王庭嘅唔知第一辑定第二辑 嘅 份做嘅，佢系同阿陈秀文嗰条线啊，唔系同阿苏阿璇姐，同阿苏杏璇嗰条线，即系 Laura 姐。 佢好似系好想同阿璇姐咧就即系大家走埋一齐咁样，类似呢啲。 冇错啦， 怪怪地嘅佢嗰个 presentation 系， 系啦，即系总之佢系啦，佢喺戏入边啊，佢喺戏入边系一个 怪怪地嘅 怪人嚟嘅，系啦。咁啊，但系咧，我其实阿林尚武老师咧就坐喺我隔篱，即系桂林隔篱 再隔篱啦。 咁啊，咁啊，点解亦都会即系会叫佢老师？其实如果大家咧就留意翻咧，揾翻咧，我哋睇翻当日有本长刊嘅，就讲翻好多年嘅艺训班咧。其实咧，阿林尚武老师系。真係老師嚟嘅，佢係教演戲嘅一位其中一位老師嚟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咧，當日咧就有好多嘅佢啲即係啊啲徒子徒孫啦嚇，都要走埋嚟同佢打個招呼啊，就哎呀老師你好，好耐冇見啦咁樣。 同埋打完招呼之後咧就。即係少不免就一定要咧，就係合個照咁樣嘅。 冇錯啦，咁啊，另外阿 Ming Sir 都隔即曾經曾經坐喺我哋嗰台嘅。 係啦，再隔離就係 Ming Sir 咯。 係啦，冇錯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就見到好多嘅即係啊圈中嘅朋友啦。 係啦，咁但係我哋必須要講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我哋啱啱去到嘅時候咧，可能時間尚早啊。咁總之我哋去到嗰陣咧，咁喺門口咧都要有少少排隊啊咁，因為其實都即係好多人嗰晚。我記得應該佢哋講咧就話好似有成開成60位有多咁樣嘅。咁好啦，咁阿麥。 振刚老师咧就喺个门口嗰度打点一切啦，咁啊招呼朋友啦，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位， 系 我哋企喺度嘅时候咧，咁你知道我哋有礼物攞嘛， 系 纪念品就系一个指甲钳啊嘛， 系 啦，咁跟住咧，我企喺度等一入去嘅时候，突然间咧阿麦振刚老师就见到我哋， 系， 然后佢讲咗一句说话， 就咩啊？ 佢过嚟接咗我哋之后咧，诶、哎、你过嗰边俾记者影一影啊！ 结果我哋两个 冇啦， 唉，即系识我哋系。一隻 mouse 咩？哎 哎，咩 事？哎呀，摆错，咦？ 点啊？ 唔系喎，佢真系第八级嚟嘅喎。喂，呢一只碟有啲事喎 吓。吓，莫非？诶，不如我哋俾个第二只啦。 哦，好，第二只。 龙角。 系啊，我欣再试一试啊。系啦，咁啊，嗰晚咧，其实就真系真系崩墟咁嘅场面嘅。 有俾真系我哋走埋去签个名，俾即系签落个 backdrop 嗰度咧，俾记者认咯。啲记者。 我成日觉得呢啲位咧好尴尬嘅，因为咧。即系我都明嘅嗱，即系唔系得罪啲记者朋友啊？咁，唉， 唔系话睇你个样咁样，就下就口字想得罪 我。嗱，前面嗰啲啊，全部都系啲即系资深嘅演艺人啦、啊，李国麟哥哥啊，好多啊，即系各样啊。 阿窿哥唔记得咗我哋啦。 系啊系啊，咁但系一阵话，诶诶，两位啊。边个嚟噶？咁但又唔好意思唔影，咁啊求其插两张啦，唔该晒咁样，咁啊唔好啦，系咪先？系咪啊？当晚咧就有好多歌听 嘅。 我哋估唔到聽到呢一首歌啊！ 係，仲係要 live band 添。 不過就唔係阿坡唱，咁啊就係一班咧就係藝訓班嘅後輩唱嘅。係，喂，真係彈 唱得好好噶， 有聲有色噶。 從開始那天跟著你一起，曾一起去飛，曾失去自己，世上什麼可相比？内心的最底总还有伤悲，年轻的忐忑，成长的压抑，岁月无声堪醉忆。从开始那天早做了打算，若天不眷恋，若身心耗损。 由一班咧，其實一聽咧，我覺得咧，我自己有啲心虛啊，因為咧，即係唱天與地嘅嗰班嘅叫後輩啦，嚇嗰班陀仔，即係唔好意思，真係唔記得大家嘅名字。咁但係咧，佢哋係幾年畢業啊？2018咁樣嗰啲咧，哎呀， 唉，真係 係咯。嗱，你諗下，我當佢讀完書20歲啊，20歲即係而家即係。 也松啲，即系仲细过一噶喎。 所以佢哋应该冇听首阿刘晴 嘅。 系啦，系啦，反而多谢阿细豪，因为细豪都同埋佢哋一齐玩嘅。咁啊，细豪落嚟咧都有即系大家介绍下，打下招呼啊，咁样样啦。咁啊，阿细豪就同我哋近啲嘅。阿细豪，我问佢啊，喂，你几多年前读艺训班噶？19年前啦。 哇！ 所以你咪上到咋流程咯。 系啊，但阿细豪有唱歌嘅，但系就冇唱佢嗰首首本名曲。 系啊。唱传奇嗰个。佢唱系仍坚持嘅。 系佢唱仍坚持，系啦，就冇就唔够唔够嗰只哼唱。 咁当然啦，成晚啊， 我几想大声嗌佢唱啊！ 成晚啊，对于梁丽勤嚟讲啊，最劲嘅高潮就系佢讲嘢啦，听住啦。 真系好好听，莫倾。诶，但系仲有另一个高潮。 咩啊？ 就是当啊，嗱，我哋点样发现星哥嘅呢，就是因为我哋啱啱去到嘅时候咧，冇嘢好做啊，咁跟住我哋就周围游走嘅时候，突然间咧，刘伟恒就发现，咦，星哥坐我哋隔篱嗰台喎， 咦，唔通系报财经嗰位喎？ 阿星哥玩嘅就系呢个版本啊， 冇错。同埋佢一开始咧，佢都系咧将佢最 icon 嘅嗰把声，不要惹我系噏翻出嚟噶，真系实在太精彩啊！ 嗱，头先上文又讲到咧，我哋喺隔篱台就发现咗一个名牌，就叫黄良晶。 咁于是咧，我就开始个心咧就一路都系喺度期待，系不停喺度期待紧，你几时到咧？几时到？咦，阿星哥迟到喎，因为人哋开始佢都未埋位，跟住转个头咧。就发觉咦到咗啦咁样啦，咁我就 佢台上嘅表演嘉宾 系啦，咁我阿星哥到咗咧，我过咗去同佢影咗张合照嘅，咁然之后影完相冇几耐咧，转个头啊，星哥就过咗嚟我哋嗰度， 冇错， 仲介绍埋佢太太俾我哋识， 冇错啦。当时咧我见到佢太太咧就有啲即系。 我覺得啦嚇，呢啲可能係男人嘅直覺啦，有一啲嘅面有難色啦。 唔係，我亦都有同啊，唔係，我亦都有同阿星哥嘅太太講話，唔好意思啊，太太， 我成日都， 我成日 向你老公示愛， 我成日都搞啊星哥，唔好意思。但系我哋做漏咗一样嘢。 跟住太太话唔紧要。 唔系，但系我哋做漏咗一样嘢系咩咧？就我哋有同星哥合照，但我哋冇同埋阿太太一齐合照啊。 冇嘅，情人同小三好难摆埋一齐噶嘛。 咪就系太太嚟噶 嗰个。更加唔可以啦。嗱，呢首歌当晚有唱噶。 系。 你都系手下留情之友啊。 系。 佢对我哋真系好好噶。即系每逢过年过节咧，佢都会主动嚟问候我哋噶。唱嘅系王维德哥哥，德哥唱啊。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你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几多的障碍赛，才胜你会换来。不知几番跌倒，旁人斜视喝彩，很不好过，但我从此不改。只因心中记紧，当天可敬父亲，说信我会精彩。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惊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曾垂头万千，仍抬头又痴，再战再创这生意义，无望似苦那从前留下句子。强人是你，能飞天遁地，其实你了不起。假使你永不说不能做到，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如拜倒再争起，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当晚咧，阿德哥咧，即系王维德哥哥咧，都可以话施展浑身解数啊！ 系啦，唔少得嘅咧，当然就系佢嗰个啊，一边唱歌一边比 手 语啊， 系啊，咩同学仔啊，咁样啊， 系啊， 系啊。 系啊，唔记得咗咯。压尾系呢首，本来系摆头嘅，不过头先出咗啲意外，唔好意思啊。 当日咧，啱啱为呢个高潮掀起序幕嘅就系佢啦。 我见到佢咧，唔知点解你真系会好开心。 好好笑啊，棒哥。 同埋咧，大家可以睇下条段片，你留意一下佢嘅舞步同埋佢嘅台风。 同埋突然之间一班女郎出嚟同阿棒哥伴舞，好好笑。 真系好正。其实棒哥咧，佢唱歌真系好听嘅，唔好讲笑。我哋而家唔系听阿棒哥吓，听听多几下。 光加热就等于火，火加歌就等于我。让我与歌再加上味，温度将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嘿，将暗。 在所。管你是神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而好歌祝我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我算刺激 大家冇睇到咧，我哋头先讲阿棒哥嘅精彩演绎咧，就可以上去沙流程嘅网页嗰度啊，再抡啊！ 同埋仲有咧，大家特别留意咧，就系、是、摇摆摇荡嗰下佢嗰 佢有喐噶， 佢真系好劲！阿波成睇完之后咧，都话 very good 啊！ 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 呢个系罗技云满激光中。再次多谢咧，阿麦 sir 咧邀请我哋参与呢个艺进堂会嘅三十周年晚宴啊！ 多谢麦 sir。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长者医疗券推出十年，政府完成检讨，建议为医疗券用于时光服务的金额设上限，每两年最多只可以用2000元，最快今年第二季实施。食物及卫生局话，检讨发现过去几年时光司的医疗券申报金额佔總申報金額的百分比逐年提高，由2015年佔 4% 提高至2017年的大約 19%。 2015年至2018年時光司的每宗醫療券申報金額中位數是1600元至1951元，高於同期的西醫、中醫和牙醫服務。衛生署將會動員18支外展隊舉辦講座，加强向长者宣传善用医疗券的信息和加强监察，怀疑涉及违规或者异常活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在确定调查结果前将被暂停参与计划。立法会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原则上支持香港电台的建议，开设一个副广播处长的常额职位，取代任期將會在今年五月屆滿的副廣播處長編外職位，負責統籌興建新大樓、資源調配、督導行政發展工作等。有關建議將提交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梁卓文說，若果沒有一個常額職位處理，新大樓可能會延誤更長時間，而在管理上不能承諾開設常額職位，港台就不會出問題或者有所改善，但若果沒有，港台將會有更大困難作出跟進。梁卓文又說，就審計報告提出的問題，政府和港台有設立小組處理，希望五月向帳委會提交報告。即將訪問大陸和港澳的台灣高雄市長韓國瑜說，訪問定位在經貿文化交流，市政府已經按照規定將出訪計劃送到移民署，希望移民署和陸委會打開心胸，從寬審查申請文件。另外，在國民黨內支持度高企的韓國瑜重申，明年大選不在他考慮之內，表明不會在四月登記黨內初選，將做足高雄市長四年任期。 日本311大地震八周年，当局下午在东京千代田区的国家大剧院举行追悼会。当年地震发生的一刻，即是当地下午2:46，全体举行默哀仪式。首相安倍晋三和内阁成员出席。安倍在仪式上致辞时说，将会支援受灾者重过正常生活，并加速重建，改善防灾和减灾对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天晴，明天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转为多云，风势较大和有骤雨，周末期间早上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3点，升274点，成交金额1,02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5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4点，升34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54.8，升7.8；中国平安81蚊，升1毫。建设银行6.95升6仙，汇丰控股64.45升2毫，南方 A 5013.94升2毫，华夏沪深344.3升9.5，中国移动82.95升咗0.7，港交所272.2升5.6，创科实业50.75跌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1.25，瑞士法郎1.008。欧元0.705，加元1.342，新西兰元0.682，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25。日经平均指数报21,125点，升99点。港金现价报12,138蚊，升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36美元，卖出1,29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仔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收费广场。因为车多嘅缘故，香港仔隧道北行线而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些少，另外两线过海即是七咸道北和加士居道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香岛道即是深水湾泳滩那一段来回都略为繁忙一些。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那一段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温思劳街。另外在红磡的宝奇利街，因为有渠务急修，宝奇利街往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的快线是封闭了，揸车的朋友如果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黄大仙庙方向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冇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日有人冒认官员打俾我，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Ask Hong Kong from Kashmir. Guys, welcome back. I enjoy talking about my culture, like a lot.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 CIBS 嘅节目 《情绪之点》。 Hello Summer，How are you？ 你点啊 ？C for Community， 代表社区所有人 ；I for Involvement， 代表一齐参与。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好啦，今日咧想讲下另一件事嘅，做乜啫？ 唔系 口水啫， 唔系我见到你有啲嘢， 啱啱要咬烂晒佢先啊嘛。喂，咁 唔好意思啊， 正所谓吊颈唞下气啊， 系肚饿冇得讲嘅有时， 冇错啦， 系啦。哎呀等我讲住先啦，不如好嘛。 因为以下落嚟都系讲食嘢嘅，因为加埋而家肚饿啊，即系大家预计嚟紧呢廿分钟咧，我应该好多嘅口水声会出现。 咩先？其实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因为我哋上个礼拜系上个礼拜我哋讲啲东风螺之后咧，你知唔知我呢个礼拜我真系念念不忘，成个星期我不停喺度谂，究竟啊而家香港地边度有东风螺食咧？ 诶，即刻报料。 我真系好想知， 有噶嘛？唔难揾噶嘛？ 唔系，但系嗱，当然 啦，庙街一定有啦， 可能系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要食翻以前大笪地嗰种风味咧，亦都唔系嗰一样嘢。 开铺先啦，你快开个铺先啦，佢哋会冚冚声就喂。咁咪洗咗我哋隔篱嗰版啦，知唔知啊？ 洗咗隔篱边？ 即系个 message 嗰版啊！你开个铺摆喺我哋正版嗰度。 哦，好啊。 咁大家就有嘢留啦。好啦。 好啊。 咁啊，讲咩咧？咁啊，讲讲早几日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咁啊，话说咧就嗱，呢几日咪落雨落得好劲嘅。咁咧嗰日咧，我屋企人咧就嚟探我啲小朋友啦。咁话，不如大家出去食餐饭啦。咁啊，近近地就过对面嘅酒楼啦。好啦，咁啊一上到去咧，就大家吓咗一跳。咁啊，原来咧我哋就见到嗰间酒楼嘅门口咧，就贴咗一张嘅海报出嚟，就话啦，佢哋咧就做埋琴日咧就啊，应该今日上昼啊，作为今日上昼嘅茶室就要结业啦。咁我当时大家好震惊嘅。首先我哋就即系有少 少去过噶嗰间， 咁一间我再讲啦。即系点解会震惊咧？就系、是。首先就因为嗰间酒楼咧系我哋成日去嘅，就因为好近屋企，咁啲长者即系屋企啲婆婆啊公公咧，佢哋就好兴咧。譬如有阵时啲女未放学，咁佢哋就去下午茶嗰度咧，即系饮下茶啊，倾下偈啊咁样样。咁突然之间咧，先知道咧，因为嗰日咧就冇谂住去嗰度食饭嘅。咁因为即系落雨同埋嗰日好大风嘅星期六晚，先至去咁啊少少叫咁啱得咁巧咧，先知道原来咧佢哋系准备要结业啦。好啦，嗱咁其实咧想讲咩咧？过往咧，我来唔来都会听到香港好多嘅一啲新闻，就话咧啊咩咩楼酒楼咧就几多年啦，而家要关门大吉啦，啲员工我好唔舍得，咁来唔来都会有啲嘅。咁但系今次咧，真真正正发生喺我身上咧，哇！我就发现咧， 真系有嗰种感觉。 有个感觉，点解咧？嗱，其实喺嗰间酒楼入边咧，就记载咗好多我屋企嘅回忆嘅，譬如阿馒头嘅饅头嘅唔知边一年嘅生日，即系三岁咁样样啦，类似啦。跟住咧，阿包包嘅满月啦，同埋好似阿馒头嘅满月都好似喺嗰度搞噶。总之就系近啦吓，即系成个咁，同埋好主要就系咧，嗰啲嗰啲婶婶、嗰啲传菜、嗰啲婶婶咧，同埋嗰啲经理咧，其实就做咗好多年嘅。 嗱呢啲先至系咧重中之重， 重中之重。 我想问咧， 我真系有唔舍得啊！好耐冇试过呢种感觉。 嗰个酒楼其实系个体户嚟嘅， 唔系佢系集团嚟嘅。 我集团嚟，只不过系租，即系 期 满定 价租啦，是就一样。啦，系啦，咁由于嗰啲婶婶咧，佢哋就好即系，我唔知佢哋知唔知道阿馒头嘅身份啦，咁佢叫翻佢真名嘅。 但佢系知你嘅身份嘅， 佢都唔系好知嘅，佢都唔系好知嘅，但系佢好奇怪，有阵时点解我同啲即系圈中人有阵时会落去饮下茶咁样样啦，咁佢觉得好奇怪嘅。咁 啊，唔知呢个先生系咪做保姆嘅咧？ 唔知系咪 out low 咧喺度，系净系做临时演员嘅嗰啲。咁嗰啲婶婶咧，我就见到嗰种人情味啦。咁嗰晚咧。嗰啲嬸嬸咧就哇對我個女嗰兩個女嚟嘅饅頭包包咧，哇好有嗰種不捨之情，因為點解咧？佢真係由佢未識得講嘢睇住，因為同埋我女以前成日喊嘅，咁成日咧就跟公公婆婆去飲茶咧，就喺個酒樓度喊，同埋佢成日都唔食嘢嘅，咁但係咧佢就會攞啲玩具去玩啊，至到咧見到阿饅頭開始肯講嘢啊，越嚟越講得多嘢啊，又要坐嗰啲 B B 凳，到而家咧坐大人凳都得啊，咁當日咧喺成餐嘅晚飯當中咧，嗰啲嬸嬸咧就不斷埋嚟講翻呢啲回憶啦，就令到我哋一家人咧好有温馨嘅感覺啊。 因為咧其實如果個自己嘅工作地點咧就結咗業啦，即係可能你要再揾個其他工咧，你未必一定系可以喺翻同一个地方，即系或者附近咧工作啊嘛，咁所以嗰啲人咧可能一世都唔会再见翻嘅，其实真系噶。 啊，你咪想讲我哋啊？ 我哋你嘢嘢都咁样， 我哋使唔使同啲二台啲同事讲翻？2009年你嚟嗰阵啊，个样好衰下噶， 嗰阵 行队长仲坐住 B B 特案 panel 嘅。 系啊，唉，问佢饮咩茶，佢唔识讲噶。 系咯系咯，跟住慢慢大大而家坐落去嗰张凳，人人都坐落嗰张啦。 都咁大个啦。咁啊嗱，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我就睇。 唔系知见你个样笑吟吟，突然之间都知你有啲嘢啊。 冇啲咁嘅事，唉，冇对你笑吟吟，唉，星哥对你笑吟吟啫 ，OK， 系啦。 唔系，我对星哥笑吟吟。 系冇错，唔知阿星嫂啊。咁啊，好啦，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系咧。嗰啲長者啊，因為咧，嗱、 哦， 其實咧呢樣嘢咧都係我嗰日先至開始明嘅啫。嗱，我諗翻起我阿爸咧，以前咧，我好似喺節目當中講過，以前喺北角咧有一間酒樓咧冇咗噶啦，叫北大，係啦，北大咧就喺唔知啊嗰條叫咩街啊，總之喺寶利街附近啦嚇。咁咧佢係一間嗰啲即係。用嗰啲茶盅嗰啲酒樓嚟嘅，咁啊，總之一搭台咧就即係一張圓台坐十幾人喺度嘅，個個都唔識嘅，就攞張台布卷嗰啲咧。咁我爸咧就例牌咧，就每日咧都翻工之前咧就一盅兩件嘅，真係喺嗰度整龍點心、沖壺茶，咁跟住咧睇份報紙。好啦，咁啊，我哋以前咧就好憎嘅，憎嘅第一咧就係、是、即係我啲細路仔。你日日都食呢间你唔闷嘅咩？ 嗯， 咁但系后来我就开始明啦， 因为有好多外国嘅西餐嘅嗰啲嘢侵袭咗我哋嘅生活啊嘛。 嗰阵时去阿大家个 X 嗰度嗰阵时，觉得好潮噶嘛， 去老麦啊嗰啲咁样先至系小朋友嘅专利啊嘛。 系啦，咁我就发现到佢哋嗰种嘅亲切感或者嗰种嘅熟悉感系嚟自边度咧？就系各位，阿刘生，今日留咗个位俾你。咁、我当日咧，我嘅外父外母都系一样噶。阿洞公婆婆，埋嚟呢边啊！佢哋有一种咧。首先街坊街里啦，即系嗰啲伙计又同佢哋好熟啦，同埋咧有 face 啊，哦系啊， 佢哋觉得有 face 嗱都可以得噶啦，我哋 即系离远， 咁啊唔收茶钱咁啲咧， 唔系同埋离远已经叫啊乜生， 阿刘生系咪？陈伯，陈伯呢边咁样嗱，咁佢哋咧就有一种 face 嘅感觉，咁啊同埋咧有一种觉得咧佢自己系呢个场系我嘅， 睇我几多熟人咁样， 系啦，咁所以一听到话咧要即系所谓执笠咧，话结业咧。佢哋有一種咧流露嘅，唔單止嗱，你話係咪真係第時冇茶飲咧？咁梗係唔會啦。咁可能佢第時都會開翻另一間嘅。但係嗰份嘅同嗰啲侍應啊，同埋夥計之間嗰份情誼咧，就好難再維繫一番啦。 同埋咧，老人家咧，其實佢哋嗰個活動嘅範圍咧，基本上啊，係會越收越窄嘅，我覺得，因為可能你好多地方你又去唔到，又或者唔夠膽去啊，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樣咁咧，所以咧，譬如話你飲開嘅嗰間茶樓咧，對於啲老人家嚟講咧，係相當之重要嘅， 係啦。 所以我屋企遲遲都唔裝修嘅原因係咩咧？因為如果你裝修嘅話，可能你要去搬去唔知邊度住兩個月咁樣啦，因為唔可以局部裝修，要成個裝啊嘛，太耐啦啲嘢。咁但係咧，阿陳伯咧一直咧都喺度諗緊計，點樣可以將一啲咧我哋已經係。即係譬如有舊木咧，就已經係甩咗出嚟啦，嗰啲咧，夾硬都要黐翻上去，即係一路喺度諗緊，可唔可以咧就淨係解決咗嗰舊木嘅問題先，其他嘢唔好搞啦。即係點解佢千方百計都唔肯裝修咧？就是、因為佢驚，如果譬如我要如果住咗去第二區，或者甚至乎只係要遠離咗屋企樓下嗰間茶樓啊。你可能要搭一轉巴士過嚟就可以飲茶噶，咁佢都會覺得哦好唔方便喎、我可能唔會成日嚟噶喎，咁樣咯。 冇錯啦，咁今日咧即係所以咧嗱，都即係試下開個題啊，跟住各位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一啲即係已經嚇、啊、即係可能執咗粒嘅酒樓，你哋有啲印象嘅啊，同嗰度啲姐姐啊嗰啲侍應啊或者點心嬸嬸啊係 friend 咗嘅 ，friend 咗打成一片嘅，咁即係香港 有冇啲乜嘢咧？即係譬如可能個。点心婶婶就系见冇人嘅时候咧，俾多龙鸡食你，唔吸引咧咁。 呢个我唔知啦，留翻俾你。嗱，我都话即系出外就靠朋友， 系啦。 你去到酒楼就靠阿姐啦， 系啦。 喂，好紧要噶，你能够啊混熟到一位阿姐，你估简单啊？ 系啊。 但系咧，我真系记得我阿爸嗰阵时就系讲嗰啲酒楼咧，佢系譬如佢知道我阿爸好中意食即系鸡杂咁先算啦。佢明知道咧嗰个鸡杂咧一推出嚟就俾人抢晒咧，佢会专登攞咗一笼俾阿刘生先。 系 咁嗰种咪 face 咯，嗱、即系当然 face 事少啊，而我阿爸就确保嗰日真系食到鸡杂，咁呢一样嘢就系佢最开心嘅一件事啊。 你应该个麦兜喎、啊，你 即系大家知道咧，香港啲租金啊，真系天咁高啊嘛，天地高定、啊、系，即系啲酒楼咧执完又开，开完又执，执完又开，执完又执。即系对于啲听众嚟讲咧，其实咧可能会有啲伤心噶。书架里从来拆也未拆几套书，新衣宴会里再穿一次和其牛奶，厨房中都过。 填海区中发现每张海报是废纸，全部买下了事后如此，送走一刻方会知，有过已不算太少，物件这么多更缺少，每天要捐出我分与秒，换来换票，其实奢侈不过要我青春促销，发觉需要更少，买到的东西太渺小，在这垃圾堆给我买光了，换到只有烦扰，一箱箱清理之后方知感觉才重要，装饰发现已尘封一片贵重的相机里，从无拍摄下半张照片，失望你信我人生一片耗尽时间，无非想拥有每间店，拿不走的快乐也许比较实际点，其实其实奢侈不过要我青春促销，发觉需要更少，买到的东西太渺小，让我在这刻感到我需要，换意多过情少，假得的都已减掉，不舍的爱才重要。 林永康的新歌今晚叫做《买不到的快乐》，首先我一定要让我戴回头盔先，我今天准备这个题目呢是跟我们的节目的搬迁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咦，哇，疫苗这一刻 喂，没有啦，真的，我们这个节目就最反对大家就上纲上线的， 但他 他们自从不知道几时开始就不停上，天天上，他们上得很勤，不 要这样说啦。因为这个题目呢我那天是很有感而发，哎呀，好有感而发，你呢见到我哋即係一班亲人呢对于一间酒楼嗰个嘅依依不舍，就令我头先都话呢，其实过往呢就来唔来都会听到一啲咩几一年嘅保号结业咁样呢，就啲伙计咁做埋呢一餐之后就影张合照就拉闸啊咁样。以前呢我冇乜感觉㗎，咁咁就执咗第一间囉，咁下次开返去第二间囉。咁但今次由于呢间酒楼嗰啲嘅婶婶姐姐真係好熟啊。咁原来今次发生喺我哋呢家人身上。 即係你嘅生活里面系同呢间酒楼系息息相关嘅。 就等 于梁 一 勤讲， 梗有一间喺左近，你知一家人当中呢你梗有一间熟悉嘅酒楼喺附近嘅。所以我反而我想讲嘅呢就唔系同自己嘅节目有关嘅嘢，我想即系同香港各大啲即系业主真系讲声，嗱帮帮手。我知道咧，我听唔少好多时咧，嗰啲业主哦加租或者咧要逼佢哋装修，使好多钱去装修，咁佢做唔住。 其实逼佢哋装修，我觉得好奇怪嘅。 咁你赶走咗一间酒楼咧，但系咧你唔单止赶走咗一间酒楼啊，而系咧你会令到嗰班熟客仔咧，冇即系多年嚟嘅一个感情维系咧系断咗，甚至乎消失咗。咁呢样嘢咧系买唔翻，好似即系 林永康 嗰首歌咁样啊，买 不到 嘅 快 乐嘅快乐嚟嘅。咁即系所以大家真系要守下流程嗱，因为点解咧？好似头先所讲，好多屋邨酒楼都系嘅。 譬如咧，可能 屋邨酒楼更加添，因为好多时屋啊，而家就即系多集团经营啦，即系一条龙嗰啲啦。咁但系咧，以前咧旧嘅屋邨咧，好多时啲酒楼咧，真系可能系自己个体户多。 系啊，即系 嗰啲好有 feel 嘅。 嗰晚咧，我都即刻谂翻好多细细个譬如我以前咧，成日都去喺北角健威商场楼下一间叫富都大酒楼啦。咁我都会谂起，其实嗰啲好多都系我哋嘅回忆嚟嘅，即系譬如我公公即系过咗身嘅公公。佢前咧就每一年咧都系喺嗰度摆大寿嘅，搞下联谊会嘅。头先好似阿同阿丽莹讲啊，搞蛇宴嘅。咁嗰啲其实好多回忆，有阵时候我都会谂啊，如果呢间酒楼仍然喺度嘅话，我就可以行翻入去，即系追溯翻好多我童年嘅回忆啊。咁但系香港而家有几多间酒楼系有30年过外、40年过外咧？即系我谂可能即系十只手指都数晒出嚟啦。 嗱，有个听众咧，佢就留低咗，佢就话元朗咧有一间叫嘉诚。酒楼咧，佢就十分之怀念，咁应该就系接咗咁样嘅酒楼啦。咁咧，反而咧，我就记得咧，喺我人生里面有两间酒楼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首先第一间咧，啊唔系，应该有三间好重要，但系第一间咧，我印象唔系太深，喺荃湾。我唔知點樣形容嗰度係咩地方啦，因為咧好記得咧嗰個好田園 feel 噶，其實嗰間所謂嘅酒樓其實係一個鐵絲網圍住嘅一個好似大空地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佢裡面就有啲好似鐵皮屋搭嘅嘢咁樣啦，咁就其實係啲廚房啊諸如此類，咁你有好多台咧就開喺一啲叫做 open area 嗰度嘅，咁我好記得我老豆帶我去飲茶嘅嗰啲畫面嘅，但係就唔知嗰度係咩地方啦。跟住咧另外一間咧。第二間就係印象好深刻嘅，就喺荃灣嘅南豐中心對面馬路，而家已經變成一個商場嘅一個 building 咁樣啦。咁咧，佢嗰度咧其實嗰陣係可能係有兩層定三層嘅酒樓嚟嘅。嗰間嘢叫新界酒樓。咁我好中意呢間酒樓，點解？因為我覺得。啊！我住新界嘅，荃灣係新界嘅一部分。咁跟住咧，我就覺得哇，好正，好有 feel。咁嗰陣咧，我哋基本上係每個禮拜都會去新界酒樓飲茶。咁就日飲到啲嬸嬸好熟嘅。咁其中一個嬸嬸咧都係嘅，就係、是、唔知佢有一次唔知咩事咧，我估啊，而家估翻就係佢有少少嬲嘅，可能係喺個廚房嗰度咧，同啲阿哥 爭車 之類咧，或者同阿部長咧即係有啲爭拗嗰啲，唔知點解。跟住咧。佢咧就專係負責推住呢一個腸粉車嘅，咁佢將個腸粉車咧推到我哋隔離，因為我哋一定嗌腸粉嘅，咁跟住咧佢咁左望望右望望，後冇人見到咧，就將兩碟腸粉變成一碟腸粉， 哎呀， 跟住嗰碟腸粉就賣咗喺我， 即係六條啊， 冇錯， 哇， 係啦，依個係蝦腸嚟嘅， 夢寐以求啊，簡直， 佢就唔知講啲乜嘢嘅，跟住咧就好似係覺得 發脾氣， 係啦，俾多碟你咁嗰啲咧，哇，食得我哋好高興。 梁麗勤就話：不如食日日都同佢鬧交啦。 但係嗰陣係嗰啲應該係。幼稚園至小學初期一二年班嗰啲時間嚟嘅，咁好啦，後嚟咧，咁我哋即係圍村附近咧，就有一個公共屋村落成，就係叫做象山村。係，咁象山村裏面咧，有三棟樓嘅，咁佢裏面咧就有一個商場仔咁樣啦，咁有好多大排檔啦，同埋一間酒樓。 係， 嗰間酒樓個名咧就叫做漢城酒樓。嗱。嗰陣嗰啲阿麗瑩講嗰啲咧，咩蛇宴啊， 堂會啊 嗰啲咧，係啦，咁我係喺嗰度接觸先嘅，咁就係唔知點解就係突然間阿部長，因為已經好熟啦，食到，咁跟住咧就我老豆又成日去食啊，咁嗰啲部長咧就好醒嘅，因為到，梁生係，嚟貴賓廳，即係嗰啲咁樣咧，係啦。 咁佢唔係叫陳伯嘅嗰陣時， 係未嗰陣仲好後生，好年輕，唔似得而家咁嘅。 係 嗰陣風華正茂嘅，係啦。咁跟住就佢就會 sell 啦，即係佢因為係好好招呼啊咁啦。咁跟住咧會 sell 你啊，唔知唱歌嗎乜咁？哦好啦，咁我要揾一位咧，就叫埋啲親戚一齊嚟睇啦咁樣嘅。咁就有得打麻雀，咁打完麻雀之後，即係大人打麻雀，我哋就喺出面睇住啲人唱歌啦。咁然之後咧打完麻雀之後咧就開始食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食啦，即係你身邊有好多其他圍嗰啲。你 系 三九唔识七噶嘛？咁但系就好开心嘅，咁就食一餐咁样嗰啲咯。 你讲呢样嘢就令我谂起另一间啊，就系亦都系我北喺细个成日都有出现嘅，就系喺新都城，即系北角新都城隔篱咧，以前有一间叫敦煌酒楼嘅。 哇，嗰阵好威噶！ 嗰间好劲噶，就点解咧？嗰间酒楼喺。关真系好大间嘅，嗱，我讲嘅第一次， 佢嗰啲系有好晒金色嘅雕塑啊， 有 条龙 嘅，即系龙有着灯嗰啲啦，系啊，即系嗰啲大龙凤嗰啲啦， 龙 凤礼堂咯， 又有壁画咁， 系啦，因为嗰间酒楼好大间，如果我冇记错咧，佢应该系有两三层嘅，总之你行到就二三四楼老七零分嗰啲咧。 咁我第一人生第一次出席嗰啲蛇宴啊，咩猜果盘啊，咁啊跟住有唔知咩大乐举啊，嗰啲所有嗰啲 show 咧，我真系喺嗰度睇嘅。 系， 咁啊应该就系敦煌年代，而家冇咗敦煌嘛，应该 唔知噶， 系咪？仲有嘅咩？ 我唔肯定啊。 系咪？好似冇 咗。唔系，我就讲紧我哋国内个敦煌啊， 讲紧卅年代。 国内嗰有壁画个敦煌。 系啊，丝绸之路嗰度嘛，系啊。咁啊，另一间咧就叫做合和城。 系， 咁合和城咧，我觉得系天下间其中一间最有趣嘅酒楼嚟。 但系佢个名好唔酒楼喎。 嗱，点解佢？因为佢喺个合和中心嗰度嘅。咁大家知道合和中心个形状系点啊？ 圆咕碌。 冇错啦，嗱，嗰间酒楼咧就有啲似旋转餐厅嗰个通嘅。 你先，佢系喺旋转餐厅嗰层 楼下。 哦，所以佢系圆，唔识喐嘅。 佢系圆，系佢唔识喐嘅，佢系圆形嘅。 系。 咁你谂下嗱，香港我唔知道有几间酒楼系圆形噶，即系个圆形咧，意思系咩？佢系一个圆形嘅通道嚟嘅，佢系一个东甩嚟嘅。 系。 咁啊，中间嗰堆就酒楼同埋厨房嚟嘅。 系。点解会东甩咧？因为中间个窿其实系个 lift 嚟嘅。 冇错啦。咁最好笑咧，佢唔系 lift 啊 ，lift 喺外边噶。佢中间嗰堆系酒楼嗰堆嘢嚟。诶、啊，佢都有 lift， 都有 lift， 有啲 lift 同埋有厨房系啦。咁最有趣嘅地方就细个咧，你知我系好憎饮茶噶嘛，好闷噶嘛。咁我食饱嘢就冇嘢做咧。就同我细佬玩啦，咁啊点样？因为咧，你一个酒楼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佢咧，你可以返回原点啊。譬如我而家斗快跑， 哦系系系， 你可以咧转翻个圈翻嚟，又你反方向又翻翻嚟见到佢同一个人噶嘛，即系你会翻翻去嗰围台嗰度噶嘛。我就觉得呢样嘢好有趣啦，即系香港每一间酒楼嘅设计系咁样样噶。咁譬如有阵时咧，你追嗰啲 正常酒楼，你两边行都得嘅，都系返回原点嘅。 即系有时我记得我同我细佬咧包抄嗰啲点心车啊， 系 而家推出嚟咧，咁你系圆形嚟噶嘛？好，我行啲，我行顺时针，你行逆时针，睇下边个斗快去截到嗰部嘅点心车，然后就攞龙凤爪。 系 咁，即系有呢啲游戏可以玩到嘅。咁、我唔知道而家嗰个大厦入边仲有冇酒楼啦。有咧，其实都几好玩，即系个圆形嘅。 但系啲部长同埋嗰啲伙计好憎你嘅，靓仔滚水啊咁嗰啲。 系啊，所以我哋以前成日追，我仲记得成日追嗰部啫喱车嘅，即系嗰啲插把扇、插把雨伞喺度。嗰啲啫喱咧，嗰啲阿姐通常好闷噶嘛。 因为咁讲，你以为好好食，你睇落去觉得好正，点知阿妈已经讲咗 好 多次 啦。 但系原来一咬落去，哇，真唔掂啊！嗰啲 好啊，咁啊，听日睇下仲有冇酒楼讲啦吓，拜。